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火是人类原始的图腾，火是中华民族崇拜的力神。中华民族是一个与火有着某种天然联系的民族。早在我们的先祖刚刚开始在这个星球上压压学语、蹒跚学步的时候，便有了取火、祭火等有关火的活动，并且把神圣的火种当作保护神和幸福神。而当先祖们的智慧发展到能够驾驭火的时候，便最先为这个世界发明了一样宝贵的东西，那就是火药，从而使中华民族率先动摇了古文明的旗帜，成为世界四大文明的中心之一。也许是为了表达对火的崇拜，当先祖们用爆竹的原理发明了一种用火药喷射的箭的时候，便给这种箭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那就是火箭。战争是火箭的产床，中国是火箭的故乡。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中国便发明了火药喷射火箭，此后不到100年便在中国境内传播开来，并很快成为当时军队和远洋商船的必备的武器。同时利用火箭原理制成的烟火，则成了各地节日期间或集会仪式常用的娱乐助兴的工具。直到16世纪，戚继光还用火箭击败倭寇，其后数百年里，中国的火箭技术仍然是世界独一无二的独门技术。应该说，中国古代火箭的先驱们为世界火箭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在宋金元时期，中国便完成了火箭技术的发明，并在军事上进行了早期应用。在元朝，利用火箭逐鹿中原对外征战，又使火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明代，中国的火箭在直接继承宋金元火箭的基础上，又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并且有着广泛的普及， 甚至还有了专业的火箭部队。而最大的成就则是研制成功了多级火箭。多级火箭是人类火箭史上一次重大的技术突破。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朝初期，中国的万虎还利用火箭勇敢地做了一次飞行试验。关于万虎的事迹，众说纷纭，传说甚多。美国火箭专家赫伯特·基姆在1945年所著的《火箭与喷气发动机》一书当中是这样说的。必须提一下万虎的事迹，如果记载正确的话，这位快要活到15世纪的中国绅士和学者是一位试验火箭的官员。让我们把万虎评价为试图利用火箭作为交通工具的第一个人。他先是制得两个大风筝并排安放，并将一把椅子固定在风筝之间的构架上。他在构架上绑了47只他能够买到的最大的火箭。当一切就绪之后，万虎自己坐在椅子上，并且命令他的仆人手持火把。这些助手按口令用火把点燃了47只火箭，随即发出轰鸣，并一并喷出火焰。试验家万虎却在这阵火焰和烟雾中消失了。这种首次进行火箭飞行的尝试并没有成功。而苏联火箭学家费奥多西耶夫和西亚列夫就万虎的事迹也曾经这样写道：中国人不仅是火箭的发明者，而且也是首先企图利用固体燃料火箭将人载到空中去的幻想者。由此可见，从12世纪起的南宋起到17世纪的明代止，完全可以不客气地说，中国的火箭技术在这500年的历史时空中一直引领着世界的新潮流，绝对有着一统天下的气魄。然而历史总是在怪圈中盘旋，从15世纪起，中国的大门渐渐关闭了。当不可一世的火箭故乡的子孙们背着四大发明的包袱，迈着方方正正的碎步，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乡间小道踽踽独行的时候，西欧各国却在短短400年时间里一跃成为世界火箭技术的中心。毫不客气的将拥有千年火箭历史的中国远远地扔在时代的屁股后面。清道光年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入侵中国。当火箭故乡的子孙们已经对自己的火箭感到索然无味的时候，本是从中国传入西方的火箭，经过西方改造发展后，又被重新地送回到了火箭的故乡。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最后接受中国火箭技术的英国竟然第一个用大炮和康格里夫火箭轰开了中国锈迹斑斑的大门。康格里夫火箭直径3寸，具有6个喷气孔药筒，其中2/3装有喷气火药，1/3装爆炸火药。火箭全长8尺或者1丈多一点，比戚继光时代的火箭长了整整1倍。据有关专家考证，轰开中国大门的康格里夫火箭正是从中国古代火箭脱胎出来的一种新式的火箭。更耐人寻味的是，当无数本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火箭伴着东亚病夫的血肉在火箭的故乡遍地开花的时候，火箭故乡的子孙们竟然大惊失色，大声惊呼：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啊？据说在反抗侵略者的斗争中，还出现过这样的所谓的英雄壮举。 当八国联军用装着中国发明的火药的洋枪洋炮向中国义和团阵地猛烈轰击的时候，一群义和团员竟然端起一盆盆洋血，奋不顾身地向手持洋枪洋炮的洋鬼子们冲去。他们呢，一边冲一边喊着：“冲啊！洋鬼子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妖魔鬼怪，只要一见血，马上就完蛋啦！”这个荒唐的故事说明了什么呢？当然，在清朝开国后，对中国火箭的发展也曾经有过贡献。康熙王朝初期对火箭还是相当重视的，但是到了康熙王朝的中期，因为战事较少，火箭技术便被用作娱乐表演了。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当英军的火箭落在清朝贵族们的头上时，清朝贵族们这才从绣花枕头上惊慌地爬起，摇晃着手中的烟枪，大声疾呼：“火箭，中国的火箭呢？”于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批优秀的火箭专家们又开始加紧对火箭的研制。譬如科学家丁拱辰和丁守存，根据英国的康格里夫火箭的样器，于1850年在广西桂林成功研制出了由金属火箭构成的近代大火箭，射程达到660米，接近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这标志着中国近代火箭的开始。接着，在清同治年间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又花费巨额资金从国外重新引进了生产近现代火箭的机器装置。1865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和钦差大臣曾国藩奏准在上海设立近代兵工厂。1867年又在陈家港设立火箭分厂，开始生产康格里夫型火箭。1865年还在南京设立了金陵制造局，1870年建火箭分局。颇有意味的是，聘请的火箭技术顾问不是别人，正是英国人马格里先生。然而，尽管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像丁拱辰这样的杰出的火箭专家，但是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没有建立起长期的独立自主的近代火箭生产体系，所以中国的火箭最终只能伴着整个民族的命运，躺倒在百年昏睡的长梦之中。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德国和波兰的界河奥德河的不远处，有一个美丽而幽静的小岛，这个岛叫做乌泽多姆岛。在这个小岛的北边，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渔村，当地的居民称它为佩内宁德。佩内宁德是世界现代火箭的摇篮。或许是长期以来，火箭在战争中给人们心灵留下的创伤太重，当历史跨进20世纪20年代以后，西欧几个先进国家的一批科学家把兴趣转到了宇宙航行上，开始对液体火箭 也就是现代火箭的研制。于是1926年美国的格达德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液体火箭。但是真正的现代火箭起步于德国。早在1927年当中国的毛泽东领导着饿着肚子的农民举行秋收起义的时候，被称为欧洲火箭之父的德国人奥伯特却领导着一批科学家成立了德国宇宙航行协会，并开始了对宇宙航行的探讨和现代火箭的研究。众所周知，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战败国，因此按照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对德国的军备必须进行限制，不准他发展重炮和坦克这样的常规兵器。但是国际组织的首脑们却偏偏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在限制德国武器发展的项目中没有火箭。于是1930年狡猾的德国陆军便奉命接受了研究液体火箭的秘密任务。1942年10月3号一枚火箭从波罗的海之滨冉冉升起，火箭垂直飞行 4.5 秒以后再拐弯沿东北方向飞去，第58秒的时候发动机关闭，第296秒的时候火箭在海上溅起欢腾的浪花。几小时以后，德国海上保安部收到渔民的报告，发现一架奇怪的飞机跌入大海，地点在乌泽多姆岛东北180公里处。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枚弹道式现代火箭，它用酒精和液氧做推进剂，起飞重量为13吨，发动机推力为26吨，能将1吨重的弹头送到260公里远。这枚火箭发射成功之后，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还特意替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V2 火箭。 V 在英语中是胜利的意思，德语中则是复仇的第一个字母。德国的 V2 火箭的成功开辟了人类通向宇宙的道路，它的设计者便是27岁就给希特勒上过火箭课，后来被称为现代航天之父的布劳恩。1945年5月5号苏联红军攻占了佩内明德，将留下来的德国技术人员和图纸资料以及机器设备全部都运回了莫斯科。同时美军也占领了德国的诺德豪森地下工厂，将布劳恩等一批专家和技术人员以及300节车皮的资料设备全部带回了美国。于是德国多年苦心经营的火箭被美苏两国连人带物毫不客气地分了个一干二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苏两国在德国人火箭成果的基础上迅速地发展了现代火箭，并将现代火箭推向了一个高峰。1957年10月4号苏联用一枚大型运载火箭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从此人类征服宇宙开拓天疆的神圣使命落在了火箭的肩上。火箭从战争的泥潭跨进航天的大门，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然而中国这个火箭的故乡近百年来几乎没有人见过火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尽管中国也是战胜国，但是那无数珍贵的战利品，比如德国的火箭专家和火箭的资料设备，中国只能望洋兴叹，连一份皱皱巴巴的草图也没有捞着。结果，本来是最先发明火箭的中国只因为长期的闭关锁国加上百年苦不堪言的外来侵略， 最终落得个火箭断子绝孙的下场。1955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疾驰在波涛滚滚的太平洋上。甲板上，一位身着灰色西装、薄系花色领带的中年男子迎风伫立，目视东方。中年男子沉默不语，一动不动，直到一轮太阳越过海面，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徐徐升起，中年男子这才轻轻地叫道：“瞧，那是中国的太阳。”这位中年男子便是钱学森。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第二年便投师当代力学大师卡门的门下，参加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究小组，开始了对火箭发动机热力学的研究。后来他担任了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的负责人，并被当时的美国学术界公认为力学界、应用数学界和火箭技术的权威学者之一。1955年秋，钱学森回国，第二年年初便向周恩来呈上了一份报告，那就是建立国防工业意见书。在这份意见书中，钱学森阐明了新中国建立国防工业的必然性和可行性，并最早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重要的实施方案。据说周恩来接到这份意见书之后连续看了两遍，不久亲自主持召开了军委会议，专门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导弹技术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两个月后，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中央做出了在中国建立和发展导弹事业的决定。1956年10月8号，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五院正式成立，钱学森任院长，刘有光为政委。第二天，钱学森给全院讲的第一课就是关于导弹火箭的一般性常识。1957年9月，以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联访问，专门就新技术援助一事，同别尔乌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进行了历时35天的谈判，并于10月15号签订了著名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规定，1957年到1961年年底，苏联将供应中国几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中国进行仿制，并提供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增加接收中国火箭专业留学生的名额，帮助中国培养火箭专业的技术人员。同年12月24号，一列从莫斯科出发的专列抵达北京，车上除了102名苏联火箭技术人员以外，还有一份苏联还给中国的厚礼，那就是两枚 P2 近程地地导弹。历史就是这样的有趣，200年前中国的康熙皇帝送给俄国沙皇两箱中国的古代火箭，200年后苏联老大哥又将两枚现代火箭送给中国这样一位小弟弟。然而到了1960年，正当中国仿制 P2 导弹的工作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赫鲁晓夫却下令撤走了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与此同时，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饥饿的灾难也降临到中华民族的头上。刚刚站起的中国还要起飞吗？离开了老大哥的中国还能起飞吗？